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98.2兆赫，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这个小姑娘叫韩冰冰，来自黑龙江，在广州复大肿瘤医院，她将面临自己最后一次求生的机会。她的腹部长有巨大的肿瘤，爸爸妈妈带着她看过很多家医院，都因为手术难度巨大而被婉拒。而在这里，有一位医生准备接受挑战，摘掉她的肿瘤。这位医生就是李朝龙教授。 孩子这么小，这么大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看了特难受。难受就是，怎么搞得这么晚才来呀？这是第一个人，这还是这样下去，你还能活多久啊？ 当时11岁的冰冰患病已经长达4年。2009年，她被哈尔滨的医院检查出卵巢肿瘤，手术切除后复发。之后，冰冰的父母便开始了带着女儿漫长的求医之路。 在哈尔滨也是做了手术之后，半年复发了。 做手术完了以后，我还放疗、化疗。 化了几个疗程，没有效果。孩子的病就是逐渐的明显的肚子就是大起来了。起来之后，他们又要化疗什么的，我看觉得这些方法都不可以，这些方法对我家孩子这病来说吧，就是越用越严重。 是完上北京去看的，看完北京说你就回家你就挺着，回家挺着都活了一段时间。 他们都不愿意做这个手术，也是拖了的时间也太长了，孩子这病人越来越严重。 冰冰很少说话，沉默寡言，难以想象这个弱小的女孩如何拖着病体四处求医，并面临一次次的精神打击。随着肿瘤的日益膨胀，她的生命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孩子已经就是平躺躺不了了，严重的那个程度就是走道啊，就像那个很吃力。晚上就是盯着醒，因为这肿瘤太大，压着肚子喘不过气了嘛。 面对冰冰一天天恶化的病情，全家人在绝望中煎熬着。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从媒体中得知广州复大肿瘤医院医学白求恩奖章获得者徐克成院长曾经救治过一位同样长有巨大肿瘤的卵巢癌患者彭细妹。于是冰冰一家四处借钱来到了广州。 他说他跑到哈尔滨，跑到北京啊，4年里面跑到许多许多的医院，他说都认为没有办法开刀了。他说你们这个医院是我最后一站了，你们说不行的话我们也就死心了。 当时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信心，因为啥呢？他说长得我这就是说首都北京都治不了的病，作为一个广州来说必定能治好。 随后冰冰便安排住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会诊。广州复大肿瘤医院真的可以挽救冰冰的生命吗？ 后来我就把这个片子正好我们李朝龙教授，后来我就把他叫到这个办公室里，我说你看一看老李，这个肿瘤是否有个边缘的，你能不能给把它拿掉。他看了一看， 哎呀，他说徐院长，只要你下定决心，我拼了老命也把它拿掉。哎呀，我说老李，你说你有这个表态，对我来讲太开心了。我讲的 李朝龙教授曾经是南方医院肝胆外科血管外科主任，他曾主刀成功实施过亚洲第一例腹部六器官联合移植的大手术，他也是徐克成院长五顾茅庐请来的复大肿瘤医院普外科首席专家和名誉院长。面对冰冰这个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弱小女孩，李朝龙教授亲自为她进行了全面检查。 第一次见到病人的时候，我去把病人的这个肚子去摸了一摸，稍微晃一晃，腹部最重要的这个肿瘤能否切除，看它移动度如何。摸周围呢，是一个膨胀式生长的还是一种浸润式生长的，膨胀式生长的呢切除的可能性大，如果是浸润生长像树根那样去，那就很难给切干净。那一摸呢，虽然特大，但是呢它还是成一个整体，周围的边界摸起来是很清楚的，稍稍晃呢还是否有可以晃动，当然我想是有切除可能性。就这两个，我怀疑这两个是交界，这两个 什么交界？这个沟的交界， 沟里有很多血管，你这上面有没有？给我撒一下。 收治冰冰后，李朝龙对这个弱小女孩的病情开始细致而缜密的观察研究，究竟能不能手术，如何手术，将直接决定这个孩子生命的延续。 李教授当时也瞅这孩子，当时也经常去是病房，就是他一有空就去他病房，就是听啊摸啊问呐、啊。 来了之后，他们对我们非常好，也没嫌弃我们，说是来自农村呐、啊，小看我们，把我们像当亲人一样，把我们留下来安顿好好好的，然后每天都在观察孩子。 在冰冰入院检查的日子里，冰冰的父母悬着的心始终没有放下，孩子已经苦熬了4年，这里究竟是否能够挽救孩子？在等着李教授最后的决定。 我认为有可能是我不会变的，不轻易变的，因为我把所有的片子都分析过了，重要的器官都只在四周，往上顶往下顶只有两侧，中间的只有一部分是肠子，肠子是夹在瘤子中间，这样通过努力的话，我就是算把肠子切除，我这个肿瘤是可以拿掉的。 在对冰冰进行过系统检查后，徐克成院长邀请广州市的很多相关专家对这个孩子进行了专家会诊，他们希望听到更全面的声音，以利于做出最后的判断。 外面的专家当然一般都要支持我们的想法嘛，如果我们都不想做了，外面的医生我看都不会想做了。 有人提出过质疑吗？ 有啊，他当面没讲啊，事后有人就发了个信息给我，他说徐院长，今天会诊的这个病人我看很难拿掉，你要十分慎重。当然他是好心的，这也是我们的也是好朋友，也是外科专家嘛， 不做也会死掉，做了有希望，而且很大的希望，最后我自己下了决心，一定要做，你反对没有。 在冰冰入院的日子里，徐克成关爱健康工作室通过媒体和多种渠道向社会募集了10多万元的手术善款，让这个四处求医无门的北方家庭在南方收获了温暖的关爱。无论冰冰的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摘除肿瘤是第一步。为此，李朝龙还专门邀请了和他曾经合作多年的 南方医院麻醉专家肖金房主任医师与他并肩作战，他深知这是一场硬仗。 手术没有麻醉你保障不了。 李长龙教授是我的老师啊，我跟李长龙教授在南方医院啊，南方医过去是第一军医大学，现在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我们共事了20多年。 麻醉一个，他给你麻住了不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保持他的血液动力学的稳定，生命体征的平稳是最重要的。 对于冰冰这种极为特殊的病例，麻醉后保持平稳的体征才能够保证手术在数个小时的时间内正常的进行。而在巨大肿瘤的压迫下，如何保证平稳的体征对李朝龙和麻醉师都是不小的考验。 大概肿瘤和自己的体重快1:1了，病人的内脏器官受压是相当重的。 这个孩子平时是不能平躺的，你麻醉一定给他平躺，一平躺就是像自己的肿瘤全部的负荷都压在身体上的，压在腔静脉，压着主动脉，是他的心回流的血，心回到心脏的血，这个路受压了，很容易下降下去。 由于肿瘤巨大，病人麻醉后如何避免巨大肿瘤对身体呼吸和循环的压迫阻断，是麻醉师必须提前防范的。 如果麻醉诱导以后他的自主呼吸没有了，我们要建立人工呼吸。肿瘤往上推呀，肺部压缩得很厉害啊，氧气打不进去，那么就要寻找他在啊清醒状态下、生活自理状态下他的最佳状态，这个要靠麻醉前密切地来观察他的生活那种最佳的体位，然后在麻醉以后才能摆到他这个体位，以后才能满足这个通气要求，这一关必须要过，否则病人会缺氧窒息死亡。在麻醉以后这是第一关。 冰冰即将被推上手术台，迎接他生与死的关口。为避免手术中可能出现的任何纰漏，李朝龙教授带领着手术团队丝毫不敢放松手术前可能遗漏的任何准备工作。一个年仅11岁的生命能否在这里被挽救呢？经过近1个月全面身体调理和营养治疗，冰冰终于被推进了手术室。为了迎接这场硬仗，医院已经做足了准备，但在场的医务人员都知道，冰冰的手术至少要跨过3道关，分别是麻醉关、减压关、分离关。大家都替这个弱小的生命捏着一把汗。 手术是他的唯一选择，就是存活的唯一选择。对我和李主任呐、李长龙教授，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手术是唯一的选择，就是他要有存活的话，是唯一的选择。 左侧位位，继续左侧， 继续往左侧。 对。 静脉和吸入麻醉开始后，冰冰突然嘴唇发紫，心率血压骤降。麻醉专家肖金访医生指挥大家把病床往左倾斜，调整病人受压体位，同时让人工呼吸机的导管更顺应器官。 基础麻醉一打了后，肌肉就开始松了嘛，一松了那抗击肿瘤的那个力没那么大了。好，马上想插管插不进去了，脸色一下就黑了，这氧气进不去。 继续左侧， 继续往左侧。 对，很危险。 小孩的氧储很少，氧气储备是很小的，很快就缺氧了。哎，当时我们这都是在我们预案之中，所以很快我们给李主任调整他的体位， 稍微打侧，把头抬高，哎，变过来了，快速的第二次游到麻醉，麻醉完一下插进去。 别起来，别起来，别起来。 第一插进去，氧气一通，脸色就改变了。 经过短短几分钟的紧急处理，冰冰度过了第一关麻醉关，血压心率平稳下来。 我都有一点这个有一点心里发毛了，知道吗？ 刚才是很紧张是吧？ 他是这样，他这个太大了以后，一个是心脏啊位置发生了变化，啊这个瘤子把心脏往上顶。第二个麻醉以后回心的血量不够，回心的血量不够了，它上顶的时候左心的功能也受压，那么这个肺部里发了交换发生障碍，那氧饱和度低，所以很容易这种病人很容易骤停在手术台上，就过不了麻醉关。那今天这种情况就是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在做，那没办法对吧，只能是冒风险。 肖主任出了一身冷汗，我也先出了一身冷汗， 还是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担当才能完成这个手术，还是难度大，难度大，风险太大。 作为多年的手术搭档，肖金访医生深知李朝能教授的唯一风格，军人出身，不怕吃苦，敢于担当。1996年，李朝能教授主刀亚洲第一例腹部六器官联合移植的超级手术时，肖金访医生也是参与者之一。 这台手术在南方医院来讲，历史上来讲应该是世界级的手术，这么多年还没有人来超越这个手术，大概进行了这个20多个小时吧，因为他要做肝脏移植、肝胆胰十个直肠这些个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手术，那么你换了几个大器官，不仅要完成，而且还要成活啊，还要具有功能这是我们的最高追求啊。 李朝龙是当年的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肝胆外科的创办者，1989年他编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肝脏移植专著。上世纪90年代，李朝龙在腹部多器官联合移植和腹腔镜肝脏手术研究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他对外科手术业务的钻研和探索在南方医院有目共睹。 因为我相处30几年了，在一起基本上是在一个科室里头了，在手术啊临床处理上他就显出他的独到的地方。那作为李朝龙来讲，这一点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不仅是业务上基本功过硬，另外呢他这个胆量爱心呢是比较强。 冰冰刚刚挺过麻醉关，李朝龙教授走上手术台准备操作，动手之前他很严肃地和手术人员约法三章。 第一个，请麻醉严格的控制入量，严格控制，有一个人专门盯着这几个输液的管子，快了慢了一定要盯住。手术人员注意，因为他是个小孩，手不能放在上面去压他，他不像大人他坚持一样，所以你尽量把自己手抬着而不是压在他身上，每一个动作都要细。 同意大家的做法，操作要轻柔，然而还不能乱动手弄脚，一旦搞不会一点出血了，那可能手术就是你一乱通一下就完蛋了，每一步就必须做好，不能重复的，重复就是风险。 当手术正式开始后，面对冰冰的巨大重负，李朝龙首先要帮助冰冰度过他手术的第二关减压关。 减压就是腹腔里面不是你没打开以前它形成一个压力嘛，瘤子压着这么腹撑着，它是个密闭的状态密闭的状态，它压力是它是恒定的，打开以后它暴露在大气压之下腹腔当时那个压力比大气压应该会高一些，是啊，会高一些。你摊开，像有时候可能你拨什么东西一拨开它自己就出来了是吧，跳出来一样，那瘤子一样，你这么弄开以后它就往外鼓一样的。 冰冰的腹腔被打开后，里面有不少腹部积水。李朝龙指挥手术人员逐步地吸出孩子体内的腹水。 500的往外放，放500，观察一下血压、心率、呼吸这些生命的基本指标有没有变化啊？也问一下马律师怎么样，可以，没事没事，再放500，再看，没事，这个时间继续。 手术人员共从冰冰体内放出1500毫升腹水，之后李朝龙开始逐渐扩大手术切口，并且一点点分离肿瘤。 打开以后你可以判断了，是吧？再看看片子，对照一下，哪个地方是最好分离的地方，风险最小的地方，你就从哪里开始。 胆大心细心中有数是李朝龙一贯的行医风格。在他从医生涯的47年中，他的手术刀挽救了很多病患的生命，他的外科手术功夫也被很多患者津津乐道。 从他动手术到我苏醒以后，再到我出院，刀口没痛过，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孙小婷是广东省四会监狱的职工，他和他的两位同事陈尚生和范锦发先后在2003年、2004年患肝癌。他们都是找李朝龙教授做的手术，并且吃李朝龙开的中药。如今已经过去10多年，他们每年体检，身体指标都正常。 他是最先做的，你应该是 03年 做的。哎，你把你刀疤拿出来，我瞧瞧，怎么样？这个差不多吧。 没有了，看不见的平时。 就这样的。 平时看不见。为什么很多人做手术，他也是做了，但是他为什么又会复发呢？是不是啊？教授做了几个，他为什么不会复发呢？ 我的可能刀口啊比他们的还好，我的刀口很平，还更加看不出来。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技术啊，我就比他们还平，你看。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Yeah.

李朝龙形容分离肿瘤就像蚂蚁啃骨头，找到间隙慢慢啃。而由于巨大肿瘤的遮挡，很多时候是在看不见的情况下分离，这就全靠经验和手的感觉。 不但要感觉那是什么东西，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把它在没有血的情况下把它分开。看得见好办的，你看不见的看不见。当时学生说，我要说喂剪这个，他说你都没看见你怎么知道要剪的，我说我凭经验。你手上摸的知道什么东西呢？你摸了几十年嘛。 靠着李朝龙手上几十年的经验，全体手术人员如履薄冰般地分离着冰冰体内巨大的肿瘤。两个小时后，当他们看到肿瘤全貌时，却发现了新的情况。 在分离过程中，就发现这个肿瘤不是一个，是两个合在一块儿，两半儿，中间有一根肠，一个大肠，从中间把它破开的。在保不保留肠子这个问题上，我是考虑很久，就是分分看会不会影响肠子的血液供应，如果不影响，那就一定把它保留下来，因为你是一个无菌手术，如果你去切大肠的话，等于就这个造成污染，造成切这个局部我们的手术液的污染，所以尽量不切它，行不行？ 把病人的痛苦降低到最小，一直是李朝龙的行医原则。广东四会三位肝癌患者的神奇康复，正是在李朝龙这种施治原则下完成的。 第一个是刀下刀问题，第二个就是说术后以后的调养啊，治疗啊。 那么那时候也记得他开中药， 这两年之内全是吃李教授开的中药，没有打过什么针，没有吃过那个西药，没有什么东西的。 我相信教授的中药 一开就是开60剂、30剂啊，带回家里。 手术切除、微血管介入和中药调理是李朝龙教授治疗肝癌的三部曲。李朝龙除了是一位高超的外科大夫，同时也精通中医。由于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医，家庭的传承和自己的兴趣，让他坚持在多年的外科临床之外，用中草药化解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个书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留给我的一些书，它里面有很多方，我一直珍藏在这里。 传家宝。 传家宝，真的传家宝。中医啊，它在很多方面研究啊，它很细的。比如说在解剖方面，它比我们西医早很多很多年了，那就应该有10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写得很细。在这个里面，我可以给你们展示一下我们这个中医对这个解剖的有些一些的研究啊，使我们感到很那个的。比如说它这个肝呢，它对肝是怎么说呢？肝为将军之官，主藏魂。下面一句，肝繁七叶，在那个年代能说出肝有七叶来，真的不简单。按照现代医学的研究，肝有8段啊，8段呢还有一段是很小，在肝的背面，所以呢当时也许我们的先人在这一块儿，他那一段没发现，但是他七叶发现了，这个不简单。 在这些李朝龙的祖辈手抄遗留下的中医书稿中，不但有理论论述，还有很多祖父父亲经过验证的大量治病药方，而且具体实用一目了然。 咱们来看看这个平胃散，它治一切饮食的停止，就吃了东西不消化。主要的用药呢有苍术、厚朴、陈皮、甘草、生姜，而且很具体告诉你啊，哪个东西不消化加什么。比如说他吃肉吃多了不消化，他是用山楂； 面食如果吃了不消化，停止在这里加麦芽加莱菔子。如果喝了酒吃了后，在里面酒在胃里面下不去，就加葛根加砂仁。 虽然大学接受的是西医为主的教育，但是家庭的耳濡目染让李朝龙从小就对中医有着浓厚的兴趣。 我记得我父亲有一次送我去上学的时候，那时候我12岁嘛，很远的，有30里的地方去上学嘛，他帮我挑东西，我发现那脚肿得很，我问你爸你怎么了，他说我昨天被那个竹签子扎了脚，扎穿了。哎，我说你怎么你还来送我了？到学的时候那个脚肿得很厉害，穿了草鞋。我看他自己放下东西马上去校园里面随便采了一些药嘛，完了用口搅吧搅吧，用石头捶吧捶吧，要敷在上面。哎，第二天他再走，第二天肿就消了。啊，我说你什么药啊？他说就简单，这些都是哎，都是些什么药什么药，跟你讲。哎，有兴趣了。 由于祖辈的影响，李朝龙对于中医的学习和运用也从未间断过。对传统中医理论的研读吸收，再加上自己系统的西医理论功底，让他在几十年的临床实践中对中华国医有自己新的认识和提炼。 主方的理念就是九个字，应该是清饮毒补精神运气血，就这个把它记住了，你煮方的时候就不会乱啊，不会丢三落四，不会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这样既有精准的目标疗法，又有混沌的这种整体调节，这是最重要的。 广东四会的三位肝癌病例正是李朝龙中西结合施治的例证。由于李朝龙经常对这三位患者随访复查，他们之间已经超越了医患的关系。 他们都是李教授做的这个手术，看到他们三个都已经过了10年，现在这个样子，看我父亲现在康复这个样子，我还是很欣慰，很感激教授，是全家人都很感激他们。 一个技术，一个医德，很受我尊重的。 因为自己个好了，当时想那个塞几千块的红包给那个包了的教授啊，他都怎么都不肯收，是吧？这个就是从我说的这个医德方面让我们比较敬佩的，比较配合的，这个就是我们亲身感受到的。 但是李教授他这个人他还很低调，他带你的话他绝对不会让你感觉到他不耐烦啊，他不会的，很耐心。 夹着冰冰的大肠，分离肿瘤时保留大肠难度巨大，所有手术人员都看着李朝龙教授细微的处理，看他能否靠着自己多年的手术经验和过人的技术突破难关。 这个下了很大功夫，就把它分下来，肠子没有伤害留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冰冰的巨大肿瘤逐渐被分离，手术到后期，这个巨大肿瘤逐渐从冰冰弱小的身躯转移到手术人员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李朝龙一直抱着他， 不敢放了，也不能让别人抱了，因为肿瘤你移了位置以后，你再放下去，你不能放在原来的位置，那糟了。它原来的位置它是适应的，它压了几年它是适应的，你放到另一个位置那就不适应，而且它会压到大血管，压到任其他的东西，那就糟糕了。所以我不敢放了。有人说哎呀我来抱，哦那不能给你抱，这个丝毫不能放下去，一点放上去就压得下面的大血管一直枪就没给你压了，回流不上去，血压马上就会掉。 李朝龙唯一多年不会对任何的治疗环节掉以轻心，他深知能找到他的患者和家属都经历过不为人知的痛苦经历。广东番禺的闵女士已经为父亲的帕金森症痛苦了两三年了，前一阵直到父亲瘫痪在床，她才找到李朝龙。 有一天就突然瘫在地上，就软在地上起不来嘛，那救护车送去医院，等于是把他人抬到床上，是完全动不得，手脚都动不得。 他的女儿一在路上开车就想起他爸爸那个样子，他都哭回来问你爸怎么样，老人又在哭，满口说不出来的痛苦。 后来闵女士搀着父亲找到李朝龙，希望能够得到救治。 我一直这几年找医生帮他治，就是想至少不要瘫到床上去， 一补一组补，他已经是一定是这个心神术是不够的，第二气血肯定不带活的啊，这两个弄上去再来一点筋，筋老年人就是尿啊便啊还有点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属于阳神兴奋，你把阳神稍微压一压。 李朝龙仍然运用自己中医清补运的原则，以补为主为老人开方，难道真能解决老人的病症吗？ 如果能够走动，能够自己生活自理，我觉得真的是已经出乎我意料了。 用药三周以后，老人不仅可以站立起来，甚至可以丢掉自己依赖了多年的拐杖。 以前他都是把中药放在桌子上，然后自己趴着就这样去喝药，他说现在完全可以用两个手端起来把一碗药喝掉。第三次七副药抓回来吃了几天以后，我就问我爸，我说好像您的状态好了很多了，他自己就也开始笑了。刚好我又约了教授，我说我自己也想叫教授帮我开药方调理一下，我就随手站在这个位置给我爸拍了一张照片。 不就是表示一个挑战不可能嘛，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嘛。我说我们挽救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啊，我说今天这个手术就是一个伟大的手术。 经过艰苦的八个小时手术，折磨了这个幼小生命四年的沉重负担被成功卸掉了。这个顽强的小生命在手术后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奇迹般的康复着。 手术三天就能下地了，下地走啊，也就觉得哪都想去看看。 手术之后他第一句话说他终于看着自己的脚了，他四五年没看到自己的脚， 高兴高兴得不得了。 之后更令人欣喜的消息传来，冰冰的肿瘤经过病理切片检查是良性的。 他这一辈子他就彻底的告别了肿瘤，他也能成为一个正常人，还救了一条命。 可不能忘了你李爷爷，你这条命是你李爷爷救过来的。 他就是老东北话吧，确实是一个好人。 世界各地的病患做50到60台大型疑难手术，其中超过10个小时的特大型手术每年都在10台以上。 一个医生活着，一你救活了多少病人，第一个指标，第二你给医学留下什么。 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气氛调进来。